互利共赢。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9月15号晚上，北京音乐广播将会在国图艺术中心举办时光四重奏音乐会。这场音乐会是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2场活动。在这场音乐会当中呢，将会演出不但有莫扎特、柴可夫斯基最经典的作品，同时还有很多不同形式的舞曲和电影音乐。我们也是想通过我们的节目的互动，或者是大家来关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微信号，来获取免费的分享会的门票。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广播之声，点击会一会或者是黑胶集市来获取门票。我是王卓，那现在进入今天永恒的魅力节目内容。9月10日，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我们要和你一起分享的源自一位老师，这就是放牛班春天里的马修老师。欢迎各位，永恒的魅力教师节特别节目，我是王卓，让我们进入放牛班的世界，当然了，也来聆听老师的心。描写老师和孩子们的关系的影片很多，感人的也不少。那在电影《放牛班的春天》里，复读学校的孩子们被新来的学监兼音乐老师马修先生吸引，爱上了音乐，爱上了合唱。那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就是《放牛班春天》里的电影原声音乐。当然了，随着音乐，我们也走进马修这位特别的老师。 在放牛般的春天里，每天都会有一颗傻乎乎的脑袋趴在铁门上向外张望，等待星期六，等待已经战死的父亲，等待那个能带他离开的人。看过好几次《放牛班的春天》，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他一次呢？每一次看都是被电影当中的情节和孩子们的歌声而感动。很多人都喜欢马修，就是电影当中那位老师，喜欢他把春天带给了这个被美好遗忘的角落，喜欢他用音乐还原了孩子纯洁的心灵。很多人也喜欢那位小男孩，就是男主角皮埃尔，喜欢他的天使面庞，喜欢他如天籁般的歌声。可是让我久久不能平静的，永远是那个等待星期六的孩子，那个孩子的名字叫皮比诺。其实对于马修这位老师而言，池塘之底就是这个学校的名字，是一个美丽而遗憾的梦。老师的外形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最普通不过的一位男人，矮胖，而且还有一点点秃顶。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个普通男人，用他的善良和责任拯救了一帮石沉池底的小小青蛙，发现了一幅幅美妙传神的好嗓音，邂逅了一场微妙而略带遗憾的爱情。甚至于他还和黑暗相对抗，用他并不很坚硬但是却挺立的傲岸击败了冷漠而粗暴的校长。看到他最终还是颓然败下，一个老师能做到此已经足以让我们起敬了。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的是电影当中的音乐，当然了，我们想起的也是他的种种所为。就是这样的一位在电影当中的老师，其实在现实当中又有多少位呢？谢谢老师，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会发出的短信，都会打的电话吧。 放牛班的春天电影音乐，今天我们所聆听的就是这些孩子们他们的天使的声音。在电影当中，其实除了这些美妙的歌声，带给我们的还有就是那位马修老师，而这位马修老师也成为了今天永恒的魅力，我们的主角教师节特别来聆听的也是老师的发现。在电影当中，敏感的培尔是皮比诺，就是刚才我们所提到的那位在星期六都会在门口等待他父亲的那个小男孩。他呢，皮埃尔，他是用他特有的冷漠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当然了，他有着天生的艺术细胞。他给马修老师的第一份礼物就是画的乱糟糟的头像，而他的声音打动的又岂止是那扇铁门里的人。更多的电影虫为他痴迷落泪，甚至于他的敏感都是有迹可循。他可以为美丽的妈妈而把墨水砸向发现自己的伯乐，可是呢，那位星期六男孩他有什么呢？星期六男孩叫做皮比诺，他没有强悍的身体来保护自己，当然也不会有人为这个笨到连理想都要想半天的家伙出头。吃饭他得用珠子去换盘子，睡觉还要付钱。他的智商很低，无法明白马修老师冒险提醒的手势，以为被枪决的元帅是打猎死的，所以他也故作聪明，套近乎得来5+3=53的答案，让他喜笑颜开。他连一句儿歌都不会唱，沸腾了所有的合唱团里，他也只是默不作声，在大家动听的歌声里期待的是自己的星期六。马修老师在这个时候就会问他怎么了，就是马修老师让他觉得春天真的来了。所以在电影当中，马修就是放牛班的春天，他就是春天。 续讲述在电影当中马修和那个星期六男孩经常在铁栅栏铁门的后面等待自己已经去世的父亲来接他的那个小男孩。他对于马修的出现，他觉得有了爱的着落，所以他才会带着傻笑，当着众人的面向马修告屁埃尔的密，是爱给了他勇气，所以他才会带着自己的小小行囊和不雄，可怜兮兮地向马修提要求，要他带自己走，就是爱给了他离开的动力。依然是爱让他在星期六的下午跟着一位秃头的天使坐上了通往幸福的班车。所以在放牛班的春天，我们能够听到这个美妙的故事，就是因为他成年以后成了音乐家以后所写的一个回忆。永恒的魅力，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放牛班春天的原声音乐。当然了，我们也再一次走进电影当中的马修老师这位秃头的天使。永恒的魅力教师节特别节目下半时段依然会继续，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Thank you.

昨天上午，保利时间2019-2020演出季签约发布会亮相演交会 showcase 舞台。活动现场，保利剧院公司与国内外一流的20多家院团、演艺经纪机构签署30多项演出合同，重磅发布了全国保利院线2019-2020演出季的重点项目。其中包括将推出一带一路国际精品项目演出季、聆听历史回声世界著名音乐家作品展演季、打开艺术之门市民音乐会惠民演出季、保利大剧院艺术节演出季、保利出品原创剧目演出季等十多个演出品牌系列的数千场精品演出。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永恒的魅力，教师节特别节目，欢迎各位好朋友回到第二时段，我是王卓。刚才的声音依然是来自于《放牛班的春天》电影当中的音乐，而今天我们的主角就是在电影当中的马修老师。马修来到池塘之底这一所再教育学校，这里面刮起了思想解放和灵魂重塑的风暴，让学生撕掉教科书刻板的条条框框，去创造性的思考问题，让学生们自由地踩在讲桌上，换一种角度观察事物，让学生们大声地读出诗歌，并且将球大脚踢出，以激起和发泄出内心的活力，让学生们在庭院里自由地踏步，来张扬个性。他的这些行事风格和教学方法不是叛逆，不是胡闹，他是要去引导学生们释放出被尘封的兴趣和天赋，他引导学生去寻找自己的兴趣爱好，按照自己的道路发展。马修在电影当中是很多人的理想老师，其实我们身边又何尝这样的老师是少数呢？多多多多。今天永恒的魅力，所有的音乐 都是送给心情的老师。继续来分享吧，天使般的天籁之声就在耳边。对于电影《放牛班的春天》，大家永远不会忘记的，除了那个天使一样的歌喉的男孩，还有就是马修老师，这位平凡的不能再平凡的一位老师了。马修面对校长的时候，永远都是试图去保护和帮助这群有问题的孩子，他容忍他们捣蛋， 包庇他们犯下的错误。他的行为让孩子们也非常吃惊，因为从来没有一个人对他们如此宽容善良。他让拉格莱克去照顾被自己弄伤的大叔，让他明白戴罪立功将功补过的道理。他善意地对一个男孩的妈妈撒谎，好让他安心，同时也保护了这个男孩。他偷来的校长的私房财货，为孩子们烧热水洗澡。他拒绝了行动反应这样的制度，拒绝去批评和惩罚任何一个孩子。他是用自己的宽容和爱去感染孩子。 Attends, j'ai pas fini. Tu vas pas t'en tirer comme ça. Tout se paye ici. Demande à Pépino. Le problème m'orange, c'est que tu fais des choses qui ne te ressemblent pas. Faire le mur, te bagarrer, jouer les voyous, détruire les autres, mais pas moi. Je rentrerai pas dans ton petit jeu. Alors à partir de demain, participation obligatoire à la chorale. Les cours de musique, tous les jours. 放牛班春天池塘之底就是一所在教育的学校，在这里面用引号可以形容，就是关押着传统概念上的问题学生。他们调皮捣蛋，胡作非为，性格缺陷，都是这群孩子们的写照。新来的马修老师，他并没有认为这群孩子就一文不值，相反，他尽力去发现他们的兴趣爱好。面对校长的高压，他并不是奋起反抗，而是采取了迂回的战术， 尽力的周旋，给学生们留出一点自由的空间。最终他也将孩子们组成了合唱团，他自己谱曲作词，并耐心指导孩子们练习。他努力试图用音乐和歌词去净化孩子们的灵魂，引导他们积极健康的思想，激起他们对生活的渴望和自我的认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也惊喜地看到了孩子们的变化，他们有了乐观的生活态度，积极的心态和眼神当中流露出的对人生的希望，而这些希望就是老师给予他们的春天。今天一起来聆听的就是放牛班春天里的原声音乐。在今天，这些音乐可能带给许多人的是对于老师的回忆吧。那如果还没来得及发短信或者是打电话，现在就让我们开始吧，对老师说一声老师节日快乐。 Yeah. 永恒的魅力教师节特别节目，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放牛班春天的原声呢，是由圣马可教堂儿童唱诗班他们来演唱的。他们的美妙歌声也是贴切地传达了电影音乐里所蕴含的神圣和优雅的特质，同时也让我们听到的是音乐净化人心的真谛。当然了，在这里老师更是人生的碧玉的春天。在节目的最后，衷心的问候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谢谢你们。今天永恒的魅力就到这里了，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经典，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我是王卓，明天见。 温温公人，唯德之基。 您说，人要有悲天悯人之怀。